我国代表4月3号在2017年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全面彻底实现核裁军，消除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持久威胁，这是只有终止美国要用实力打垮自主的主权国家的核威胁和军事活动才有可能的。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有核国，是给人类强加第一次核浩劫的核犯罪国家。他们日趋露骨的称霸野心和核武器现代化活动，只能给这个行星造成核战争危险增大，加大核军备竞争力度。今天，朝鲜半岛是一个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孕育着核战争爆发危险。正如国际共同体每年所目睹那样，朝鲜半岛局势经常处于不可控制的状态，其根源在于美国死不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频繁举行侵略战争演习。在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继续进行核威慑，并以一年一度为名在我们的眼前举行战争演习的情况下，我们将不断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攻击能力。裁军委员会应当对那些露骨的核威胁、战争演习、制裁、封锁等不同形式的侵犯主权行为和颠覆制度阴谋活动再次予以特别关心。我国将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旨在全面彻底实现核裁军的活动，并为其实现做出积极努力。